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又嚟啦，咁啊，我话翻嚟啦，咁啊，今日陶君衡咧喺度啦，咁啊，今日我哋又有金英啦， 啊，蹬脚嘅 系蹬脚，咁啊，最紧要就系话郑宇石教授呢个真普联召集人，咁啊，我哋今日做 live 咧，系 大家好，系啦，咁啊，大家有啲乜问题啊，随便问啦，咁啊， 喺 chat room 度问下先， 冇错，冇错， 我介绍一下教授先啦，教授就即系呢个真普选联盟系咪？ 系。 就即係加咗個真字，即係之前嗰個普選聯盟嗰日係流流 假嘅， 係啊，流流地咁樣，咁誒做召集人係嘛，好辛苦啊呢、這個位。 啊、你 知唔知我哋起個題係咩教授？ 點樣？ 叫做床板夾春袋，我諗咗好耐。呢個係你嘅年代嘅人嘅即係歇後語嚟噶嘛，教授，可唔可以咁講啊？ 系，咁我1949年出世啦，咁你话我年代咁，我讲俾你听，即系你话我的年代咁啊，报上年龄吓。 咁系咪有床板夹春袋嘅感觉咧？做呢个召集人嘅身份， 困难嘅，大家都知啦。即系你吓、啊，即系讲得文雅啲，咁你泛民嘅政治光谱真 系 好阔啦。 系， 大家都知。咁你做召集人，第一。你就要维持嗰个团结啊，做得几多得几多。 嗯， 因为最紧要嗰样嘢咧，你就要谂，喂，冇咗四票就冇噶咯。 嗯， 冇咗四票，你变成一个 抗议团体，即系比较和，如取如攜。 咁、啊、你即系行出嚟都冇资格讲数吓。咁、啊、即系如果有四票过咗去嗰边，咁你过咗阿爷嗰边。即是话人哋有三分之二通过任何嘅方案啊嘛，你只系一个抗议团体啊嘛。当然，我估计咧，北京就唔希望咁，因为咁样咧难睇吓。咁、啊、但系坦白讲，我绝不低估北京有咁嘅能力咁做嘅。 明白。 咁、啊、北京啊，有能力，我哋都好相信有嘅。 系咯，四年前就试过一次咯。 系咯、 啊，唉。 咁但係喎，其實你講起話要團結啦，其實本身即係阿黃老邪，我哋熟悉嘅黃老邪，佢都講過啦，泛民有一個不分裂嘅本錢啊嘛，即係 沒有不分裂嘅本錢，即係兩個 negative 即係分裂啦， 係啦， 兩個 negative 等於 positive。 其實尤其是通過埋即係對上一次嘅政改之後咧，咁啊民主黨就直接去咗中聯辦度傾啊嘛。咁其實泛民已經整個分裂噶咯，咁其實點解仲要搞呢個真普聯啫？ 即係你做呢個召集人嘅角色係咪真係好困 難？因為本身已經係冇咁嘅團結性啦，都 嗱困難就困難啦。咁即係點解要做？首先要解釋 啊， 要做就係你都要維持嗰27票啦。 啊、 後來當然啦，黃永文先生退出，咁就得翻26票啦。 啊， 咁你維持呢26票或者27票？最主要就是你仲有嗰三分之一嘅否決權，形成一種討價還價權力啦。嗯、你連嗰即係24票都冇，咁、 嗯、 即係你根本冇否決權。 冇、嗯、 否決權咧，你只能講一樣嘢啦，愛抗議、愛抗爭咁啦，係咪啊？咁呢個就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是、你始終都係需要贏得。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咯，咁大家都知啦，呢場係民意戰嚟㗎，你都要贏得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咁即係話你要贏得嗰三四百萬咧，幾保守、幾温和，又唔係太關心嘅。 即 係 你話呢幾百萬選民又即係好遠啦、啊，咁啊！但係你話喂泛民裏邊就係頭先講到話喂上次政改已經分裂過一次啦，其實今次。其实搞嚟啊，我想问郑教授啦，你搞今次真普选联，其实有冇其实打定咗一个心理嘅准备，就系、是、其实到最后都系会分裂咧。 即系金英个问题嘅就好简单，因为四年前咧，即系民主党已经即系卖过呢、這个普选联一剂啦。咁其实真普联个性质咧，又即系好似同四年前嗰又差唔多。 普选联一样 嘅，咁既然即系已经我哋见到啲政党团体系唔可信嘅。佢喺臨門一腳係可以賣起你嘅， 咁點解仲要搞呢一類嘅組織？但係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会再有呢一啲事情会发生咁样， 直头唔系担心，我系直头问郑耀成教授，你系咪预咗已经会分裂噶啦？ 嗱，你头先讲即系解释点解要做啦，同埋团结嘅重要性啦。咁你话个评估咁啊，梗系难啦。嗱，即系我对所有真普联嘅成员讲，亦都咧最近亦都公开讲。我行入去做真普選聯盟嘅召集人之前，已經度定 嚇、啊。 如果要即係分裂解散，我要講乜？ 度定已經度埋稿啦，已經 度咗稿先至做召集人。 好灰喎、啊，咁樣 將個稿話埋俾所有人聽。 你個稿係咩先？可唔可以你透露下先？我想聽下呢個稿係點嚟嘅。 一嗱，既然呢個稿我講咗俾所有成員聽咁樣啫，呢個稿其實咧。就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就不怪任何人。个稿很简单，两三句而已。一啊， 尊重各位， 真普选联盟不能够维持团结，今日解散， 是 因为召集人德行能力智慧不足。 哦， 啊， 即系你孭飞呢下嘢， 系 好有承担喎，又系 咁啦，咁啊讲完啦。 O K， 哦， 谂定先去，行入去嘅时候有人话。喂，兩個月到嘅啫喎，我行去捐錢啊，都有好多人話：喂，你哋掂唔掂㗎？ 撐唔撐得住㗎？ 咁我都係話盡力而為嘅啫喎，我冇話喂實撐得住，好掂㗎，我冇咁講喎，我話盡力而為喎。 喂，我記得咧，我有個老友啊，即係網上啲人唔係好中意佢，叫蔡子強。佢嗰陣時候咧，形容阿教授咧，就係講即係做民主動力，即係協調呢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佢一次同我食飯宵夜嘅時候，唉，我同鄭宇石講噶啦，唔好成日做埋啲吃力不討好嘅嘢啦咁樣。嗱，雖然而家咧其實都係已經係開跑噶，開跑線投咗100公尺啫，即係如果你當800公尺，仲有700公尺都未完。但係就似乎就已經係即係捉招咯，喺呢個真普選團裏邊已經第一鑊已經出事，你一開幾多招落都出事，大佬。 呢啲嘢个心态啫，做得几多得几多，你能够做嘅就系尽量提升呢个团结嘅水平啫嘛。几时够咁话团结所有泛民组织啊？你自己照下镜啊！即系你点敢咁谂啫？ 圆木头圆， 你点敢咁谂啫？如果我话俾你听，我打算团结所有泛民组织，你都笑我傻啦！嗱。咁你大家都明白，第一呢啲系儿戏嘅嘢，第二尽力而为，系嘛？嗱，咁你调翻转头，你又问啦。第一，我戴另外一顶帽，都做好区议会协调咯。 嗯嗯， 区议会 相对容易啲嘅，区议会 系吓， 因为太多委员冇填啊嘛。 咁嗱，唔系，我觉得唔系呢个因素，相对容易啲就系个个知道。你兩個去冚攬住死，唔係好多位冇人填，因為個個都其實爭咧，都係爭嗰幾個位， 啲筍位 嚇，咁冇人走去砌社民啊民建聯好硬嗰啲位噶嘛， 即係冇人叫你官龍啊，你嘥氣啊， 即係其實都係有爭，不過大家亦都明白一樣嘢，係容易啲，就因為你兩個去冚就輸硬啊嘛，咁所以嗱都做到呢樣嘢。咁啊，包括社民連都有參加，新民主同盟都有參加，咁我哋兩三個月前都度掂啦，咁都係稍稍啲交代啦，即係唔敢話， 即係教授你都暗 示，你都要做啊嘛，你唔做咪連呢樣都冇埋， 即係你暗示就係區議會相對容易好多，呢一鑊 比較容易啲， 呢鑊就難搞啦呢鑊。 咁呢樣嘢，咁啊大家我一行入去。讲分阶段嘅、哦，逐个阶段嚟、哦。 嗯， 第一阶段就系做到提出一个方案。 嗯， 咁啊，如果做到呢一阶段，咁都稍有交代。第二阶段就而家开始进行，就系、是、到政府掟个方案之前，出嚟之前，我哋全体全力推动我哋嗰一个方案，吓、啊、唔散住咁，到此为止啦。之后就好难， 大家第一步已经 即刻分裂咯， 即刻塌橋， 已經散咗。 有網友問啦，已經有聽眾問啦。嗱咁啊，有人問啦，阿鄭教授啊嘛，唔知你方唔方便答啊？真係點話問你點解咁包庇呢個民主黨同湯家驊唔清理門户咁樣樣？ 嗱、啊個理由就頭先所講啦， 四票， 你有乜資格去踢人走啊？踢走四票，你咪即係話俾人哋聽，我冇啦， 散咗， 我散咗啦，我即係抗議團體嚟啊咁。咁、你而家就係、喂，仲有一樣喎、同民主黨立場相近嘅組織，譬如26個議員嚟講咧，我的估計啊，咁大家公道啊，我哋。避免投票，所以冇投到票，咁、只能係我嘅估計，你可以話我估錯啦。同民主黨持相同立場嘅票數咧，係大概12票。 12票， 即係26個議員之中有12票係企喺民主黨， 即係話 即差唔多係一半 嚇、啊。可以缺一不可嘅。 我點樣去投票啊？咁、咪即係即分裂。所以你有咩資格話啊？我唔包庇佢啊！我踢佢走啊！ 哦，所以即係今次，即係今次真普聯提出嘅呢個方案，即係各自表述啦，有所謂三步路、三軌制，一個咧就係、民主化嘅提名委員會，一個就係政黨嘅提名委提名啦，一個公民提名啦。咁依家咧就並非缺一不可，亦都唔係捆綁，就即係各即係係一啱啱一半嘅。即係成個真普聯裏面 大家公公道道，我禮拜三嗰日喺記者招待會所講嘅，係同埋禮拜五喺香港電台同劉慧卿主席所討論嘅節目，係講得好清楚嚇，係、我而家再講一次啊，就冇添加嘅。咁呢個我所講嘅立場咧，係代表著。真普選聯盟嘅共識，而你亦都見得到民主黨冇鬧我話我講錯嘢，人力亦都冇話我講錯嘢，咁、所以呢嗰幾句咧係代表住真普聯嘅共識嘅。嗰幾句咧就係咁，就係話嗱，我哋呢個方案係一個完整嘅方案。 OK， 如果你拎開任何一部分， 嗯。 啊！你拎开提名委员嗰部分也好，拎开公民提名嗰部分有，都唔系 真普 联完整嘅方案，都唔系真普联完整嘅方案。嗱，我讲埋，咁咧就系、我哋唔用缺一不可呢个字眼。 嗯， 所有组织同意唔用缺一不可字眼，因为有啲组织觉得唔舒服。 嗯， 所以我哋唔用。 但教授，其实你头先嗰个讲法 就系咁讲。 其实已经是这个缺一不可来的了。 是的。因为你。 因为你说我开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一个完整代表真普联的方案的意思，就是说呢冇其中一個就唔係我方案。 同埋你話考慮一啲會覺得唔舒服嘅組織，佢嗰啲唔舒會嗰啲組織會唔舒服，係因為例如我唔根本唔想支持公民提名嘅喎。咁其實即係整個方案， 任何 並非缺即係 一個聯盟，你要令到個聯盟維持團結，你就要考慮一個論述的方式，令到大家都覺得相互間可以接受。 係。 咁你陶君行兄所讲嘅自然就係坚持缺一不可嘅，认为满足到佢需求，咁佢制啦，即係佢肯唔提，佢肯唔提缺一不可，接受我嘅论述，咁呢即係话唔能够话缺一不可嗰啲亦都接受我所讲啦，就係、咁样。 但我将所谓缺一不可呢个四字词语呢去具体即係分析啫。就同教授你所講嘅冇咗其中一部分，都唔係代表我哋嘅方案其實冇分別，即係我唔用呢四個字係冇問題嘅， 係 咪？咁但係就咁民主黨搞咩鬼嘢咧？ 咁你只能咁， 即係你話唔可以講叫一班我呢四個字，但係實際上佢又接受咗你話拉起其中一個方案，就唔係真普聯嘅方案。 我所 係咪因為俾人鬧得太緊要？ 我所講嘅嘢係清清楚楚表述過嘅， 係 講咗一次。然之後咧，再講第二次、無添加。今日所講嘅係第三次、無添加。你如果見到咧冇任何一個組織走出嚟話：喂，你唔啱喎，你所講嘅唔代表我喎，你講錯喎咁，冇、因為個劇本係度得清清楚楚，我係照足劇本講嘅、 我又想八卦一下，嗰阵时候点样争论咧？呢、這个所谓缺一不可呢四个字，或者头先你嗰部分啦。 咁啊，有组织提出嚟话， 即系民主党啦， 缺一不可，唔系， 唔单止民主党， 有组织提出嚟话要缺一不可， 系 有啲组织就话喂唔得，我唔能够接受讲缺一不可。 我应该如果咁讲、啊，最早系港台嗰个以正四方嘅节目咧，就揾咗啊人力嘅刘家雄同埋民主党嘅即系刘慧卿咁啊，就住呢个话题，系咪缺一不可嘅问题啊？争辩 咁个考虑系乜嘢咧？唔可以缺一不可，我想听下啫。 睇个 唔需要点名 嗰、那个日子啦， 系 18号，我哋达成共识嘅， 系 即系12月18号， 系12月， 系即系12月11号就系有缺一不可嘅争论嘅，即系有人提出缺一不可， 系 咁有人反对， 系。 咁我梗係喺咁嘅環境底下，我作為召集人就梗係話：喂，大家翻去同組織傾傾先，大家亦都有機會評估下你隔離左右嘅組織點諗。 嗯， 咁啊，翻去傾傾啦。咁呢個當然就係喺一個咁嘅聯盟裏面，我哋唔能夠反台啊嘛。咁啊，11号你有咁嘅分歧，11到18号大家要傾啦。即係每一次我作為召集人有一個星期去敏齐各方啊，咁于是我所得出嚟嘅敏齐各方面所得出嚟嘅考虑就系话不能投票啦，即系我估计系12对14，咁咪投乜鬼啫，系嘛？咁于是我就提出一个头先所讲嘅论述啦，咁就即系我哋唔好讲缺一不可啦， 差唔多嘅意思就得啦， 整啲方案唔可以吓， 系就系头先。但系佢哋个考虑系乜嘢？ 咁咧就 系佢哋反对，佢哋反对呢样嘢。 多两句啫，18号大家同意， 系 咁嘅讲法。21号我哋加开一场会，20号 confirm 一次， 星期六写好个文本，大家睇完个文本吓，先至去开记招，因为咧。18号之后是25号啊嘛，25号我哋圣诞节梗系唔能够开会啦，跟住咧就系、是、1号啊嘛，咁啊元旦大游行啦，又唔够能够开会，就咧讲好晒1月8号开记者啊嘛，咁就系咁咯。 唔系佢哋一路讲话唔可以讲缺一不可，佢个考量系乜嘢咧？ 佢冇讲个考量啦，咁佢即系话佢认为咧，佢唔能够接受缺一不可， 嗯。 咁唔可以接受缺一不可嘅意思 係，例如有冇話咩原因？ 唔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啊，唔可以接受政黨提名啊，定係還是係唔可以接受即係提名委員會咧？ 咁啊，梗係公民提名嗰度佢哋有， 佢哋有冇咩原因具體？ 即係開會嘅時候會講噏下。 係咯，例如佢嘅鬥爭策略 forever 之類。 嗱，咁我只能夠講呢句啦，即係佢當然清清楚楚係表示對公民提名呢樣嘢咧保持彈性， 保持彈性。 嗯。 即係可爭可唔爭 嘅，支持唔堅持咧。 嗱，正因為如此，大家我亦都見得到咧，喺1月8号我哋開記者招待會之前，喺一啲電台媒體嘅節目上咧，已經係有爭執啦。 嗯， 啊，即係人力同埋民主黨嘅爭執啦。所以我喺1月8号記者招待會咧，多講幾句白一啲啦，就係話。我哋喺政府提出方案之前，我哋全力推动呢个三轨并行嘅方案。 嗯。 到政府提出方案之后，咁我哋有可能有三个可能性啦。咁呢个就系记者会又讲过，之后礼拜五嘅电台节目又讲过，就系有三个可能性，一个就系、是。政府拎出嚟嘅方案好美滿啦，大家收工慶祝啦，咁呢個可能性好低，咁呢句都講埋。第二個可能性就當然就係冇辦法啃啦，咁大家齊齊去佔中繼續抗爭啦。咁、第三個可能性就係 中間落墨。 咁咧，我哋承認每個組織咧，屆時咧可能有唔同嘅評估。咁真普選聯盟能夠做嘅嘢咧，就只能夠如果你有資源去做一啲民意調查。幫助各個成員組織咧，去評估下當時嘅形勢。 嗯， 我用嘅字眼就係分歧，好可能咧就喺嗰陣時咧出現。咁呢個咧都符合我哋一路嘅講法啊嘛。第一階段去到做一個方案，第二階段撐到政府提方案啊嘛。咁呢個我哋希望 做到嘅兩樣嘢啦。 好，我哋第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 休息 翻 嚟再講。 咦，買齊跑酷汽水睇戲啊？ 嘿，買齊跑酷汽水，梗係趕翻屋企聽影畫春秋啦。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的配合是否一定有效？婚姻又是否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天，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香港花生，祝各位网友马到功成，身壮力健，花生常开。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第二节大军阀，咁啊，问多个即系听众问题先。咁啊，郑教授有人问你咧，即系真普联召集人呢个身份咧，有冇啲阿爷嘅人真系统治你噃？系啦， 有冇中间人？ 系啦，有冇中间人揾你倾 偈啊？即系云攞料嘅人就梗系客似云来， 所以呢个 chat room 嘅网友咧太睇小教授。 中间人就梗系有嗱，我呢个好公道嘅，呢啲嘢唔呃得人。我对所有真普联嘅成员都讲，咁你哋有啊社民联嘅代表喺度，有人民力量代表喺度啊，有几个规矩守嘅。第一，所有中间人啊攞料人嚟咧。我咁多十年来从不讲大话，即系所讲嘅句句都真。 嗯， 吓咁呢个吓，咁讲唔讲晒一回事啊？咁第二就喂，老实讲，真普联开档两三个礼拜已经知道一样嘢，真普联咧就冇咁嘅能力去保守秘密，因此咧亦都从冇打算去保守任何秘密。咁於是我講嗰套呢就係、是、美國人嚟又係嗰套，英國人又嚟嗰套，台灣人嚟嗰套，大陸人嚟又係嗰套， 對住香港記者都係嗰一套， 兩套咁好簡單啦、 啊。但有個危險喎、 啊，我亦都冇掌握任何秘密，係人哋唔鬼知道嘅。 唔係，但有個危險啊！即係如果你開放呢個 rules 嘅話咧，即係大家都去接觸中間人嘅話，大家就唔係淨係講自己啲嘢噶嘛。 嗯， 咁啊會講民主黨點諗，公民黨點諗。社民連或者人力點樣諗，同埋個考量係乜嘢？咁就出事噶咯喎，教授。 我講俾你聽， 即係阿爺就會借呢個機會分化噶咯喎。 我所講嘅就我保證自己，亦、都向真普聯成員交代，我亦都承諾第二條規矩就係、是、中間人講乜嘢，我講翻曬俾真普聯所有嘅人聽。咁咧。佢哋嚟講嘢俾我聽咧，佢都明白，我會講翻嘅咁。嗱、其他組織、其他人，我不能負責嚇。咁啊，不嬲都出事喎。喂， 係 你絕對唔能夠低估中國統戰機器嘅能力同埋高度技巧啊嘛。我嘅估計就係每個立法會議員嚇、建制也好，民主派也好。起碼有三四個中間人同佢接觸啦， 三四條線， 三四條線，因為我咁多年都知道好清楚，好多條線嘅，好多條線嘅，因為 即使嗰啲中間人都承認有幾條線嘅， 互相競爭緊噶嘛，係嘛？ 咁所以咧，個個起碼有三四個中間人，咁啊，可能有主要次要啦。 阿土，我覺得你又太對阿教授太高要求喎。 我問下啫， 因為真普聯，真普聯都唔係一個統一嘅政黨，就算我哋自己搞政黨啊，都可能會分化啦，都會分裂啦。 我有規矩， 你對住一個 清楚 真普聯係咪？ 但係教授可唔可以講下你通常同即係中間人會問啲咩問題多？ 都是攞料多啦， 攞咩料呢？即系问会唔会好似头先我咁估计咧？就系、民主党点谂啊？公民党点谂啊？你哋而家谂住点样做？即系你嘅底线啊？跟住点样抗争啊？ 佢哋所问嘅嘢咧，又唔同啲线路嘅。咁我亦都公道啊，唔会讲佢问咩。 系 咁，但系你会估得到佢哋有啲系。是国安前啦、他会关心占中啊那些多个。咁但我的角色就很简单啫。我的角色就当正他是一个很有料的记者咁。你咪当我很有料的记者咯、你反正我所掌握的秘密任何比较资深的记者差不多都知道晒啦、而且仲有一道啊土。我好明白一样嘢。中共的統戰機器呢所對我們的形勢所掌握呢比我好很多，因為很簡單，喂，他會 hack 你電腦，他會 hack 你 電話、 然後他有一個很龐大的機器著個根嘛，如果你說誰跟誰吵了架，誰跟誰不對那些，哇，他知道我多過我很多很多，我鬼知誰跟誰吵了架，誰跟誰不對啊， 更厲害過 Edmund 搞匪去監察員， 他的機器龐大嘛，是不是，我怎知道誰跟誰吵了架， 從你現在這個說法 是不是， 我就諗到一樣嘢，就係其實阿爺其實真係知己知彼， 梗 係 啦， 完全 家先知啊， 完全喺大家嘅 完全 掌控之內。 喂，做統戰 係嘛？ 呢啲嘢我唔敢話誇口，我識少少啦，掌握得少少啦。統戰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充分掌握你嘅弱點嘅意思，就係充分掌握你陶君衡想乜嘢。你最喜歡什麼，你最想達到什麼，你最怕什麼，我講一些故事給你聽。香港的大富豪第一次八十年代頭、被、當時的新華社分社衣錦榮歸請他回鄉下的時候呢，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請他吃飯呢就拿碟送出來，啊，陶先生，我知道你在屋裡很喜歡吃啲味餸嘅，請你品嚐一下啦。咁，咁呢啲味餸可能好簡單喎，可能係蒸豆腐啊之類咁，唔係魚翅啊、燕窩喎。 但都知道你屋企食咩？ 情報準確， 梗係啦。 即係 如果你係醒目咧。你嘅叔言已經嚇、 即係邊個富豪？我知道咧，你上嚟又冇乜大衫，我知道你一定係要著絲質底褲嘅，我已經幫你安排，仲係細碼添，即係呢啲都知道啦。 小做啲樣食飯啲招咧，就通常咩？嗱，絲質底褲就嚇、 我以為有利是啊，有搭錢喺度擺度 先。呢啲 但係就係話， 你係大富豪啊，使咩使咩？ 咁啊， 使 咩？但係佢講緊連食乜嘢餸都知道， 你有冇搞錯？ 咁細碼， 即係你老公。嗰個大富豪使咩為你準備錢同女士啊？ 佢嘅意思就係即係佢個情報就知道，連啲咁細埃嘢都好清楚，咁就好危險啦。係 啦， 就咁樣啦。 咁啲富豪會點回應啦？如果 我 要 知啊，各自 我會回應就係、我近排已經唔中意食呢樣。 即係你話，即係我例如我問阿陶君衡，你中意食梅菜扣肉？你話唔係，我已經轉行食炸好耐啦。 係啊，我轉行啊嘛。 咁你好弊啦， 係嘛？或者我信咗回教，我唔食豬肉。 講翻正經。 你唔好嘈喎，如果佢威咧，佢带翻你喎。喂，陶生唔系，前晚我见到你富林门， 哇，咁原来仲知得更加多。 你唔好唔定喎，你唔好唔威。 讲正经嘢啊， 唔系咁，所以其实讲正经就系，其实阿爷基本上已经无孔不入啦。 咁当然 系嘛，你真普选联即系谂住以为可以箍住嗰四票。其实都是很高难度啦，因为 喂冇咁嘅期待， 冇咁嘅期待， 冇咁嘅， 所以你辞职宣言都已经讲， 何得何能去箍住人哋四票啊？ 系头先第一节讲到咧，话即系有26票咁样啦，即系26个成员单位啦，咁其中12个咧 係即係比較支持咧非缺一不可嘅咁樣係咪？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十二個係例如係邊個？ 呢、這個唔可以、 但我哋、我同阿陶君衡估下喺度估下啦，好唔好啊？ 民協啦， 係嘛？ 民協啦，民主黨啦、民主黨有幾多個啊？民主黨係 六票 ， 教協啦， 民協就一票，加馮檢基做議員就兩票， 係、 教協。 咁由湯家華咧， 湯家華係啦， 湯家華係啦， 教協啊。 教協啊，係教協，仲有一票啦。咁然後仲有一個阿郭家麒啊， 郭家麒啦， 郭 李國麟啊嗰啲啦，係嘛？ 李國麟啊，咁呢個夾埋都八九十， 差唔多啦。十幾分，十數嘅， 係啦。 兩位教授， 我哋有我同阿陶君衡冇數啦，好嘛？阿教授。 我梗系唔答啦，如果唔系我点翻去做召集人啦、啊？ 唔系最紧要，最紧要唔好屈咗其他人入去啫。 但我冇话啱唔啱，我讲清楚。 唔系，但你觉得佢啲人点样考量咧？即系无论你话用缺一个嘅缺一不可，或者系冇咗其中一部分都唔系曾宝莲嘅方案都好。其实而家斗争未开始喎，教授。 嗱，我哋 使唔使缩得咁快啊？ 嗱，我哋唔好讲一啲即系即系猜度人哋嘅心态啦， 我唔猜度， 即系咧， 我睇结果 啫。即系一般咧，就会系第一个考量咧，就系无论如何要达成一个共识，有好过冇。有啲人系咁谂，有啲人系咁谂，吓，有啲人真系觉得咧， 屎都食， 即系即系，反正都慢慢行啦。咁你冇得好讲噶。第二咧就系。有啲人咧真係覺得咧，無論如何都要同阿爺維持住對話、啊， 即係唔可以對抗嘅 咁啊，咁但係當然你知我唔係咁諗係嘛啊，你大家都亦都知道啊，當年嚇即係五區公投，任何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喂，我落街嗌咪嘅時間咧，除咗嗰五個候選人之外咧、你再揀三四個人咧。我一定喺嗰三四個人嘅 係喎，教授，我想問個問題，其實又係上一節咧，即、就、係、是、我聽你嘅説話裏面咧，即、就、係、是、我就有講到話依個真普聯嘅方案咧，其實係一嚟係滿足兩個需要，一個就係中間落物嘅需要，另一個就係其他人想佔中嘅需要啊嘛，係咪？所以就會即係有一個咁嘅方案，就可以包含兩個啦。咁、其實。以於句説話嚟講，調翻可唔可以咁睇？就係調翻轉，其實咧，十二個話想揀中間落物嘅人咧，其實係唔想佔中咧。即係如果咁樣講， 先唔好回答佔中嘅問題先啦。一個方案總好過幾廿個方案，大家都同意一樣嘢，就係真普選聯盟拎一個方案出嚟，我哋亦都希望咧動員我哋所有嘅組織、我哋朋友咧喺佔中嘅。討論同埋佢嘅第一輪嘅模擬公投嗰度咧，係成為大家最支持嘅首選方案。咁、我哋希望咧，成個民主運動咧就是、一個方案。咁、無論如何，我都會覺得咧呢、這個係一個較好嘅結果啊！如果各自組織都有一個方案，成個民主運動有十幾個方案，喂，真係好唔掂喎，係咪啊？咁、你真普選聯盟？希望做到嘅都係咁啦。頭先講第一個階段就係拎一個方案出嚟啦。咁我哋都勉強交到功課。嗱，大家都知道嗰幾次記者招待會之後嘈啦。咁我哋都仍然嘗試去箍煲。咁而家大家同意嘅就係三句説話。第一句説話就係、是、無論如何，我哋真普選聯盟所有成員組織全力推動一個方案。第二句说话就是大家同意不讲缺一不可，大家亦都 不讲 所有成员组织不讲缺一不可。喂，一开波 就 咁啦，你听我讲先。讲完第二句，第三句咧就是话所有成员组织咧唔能够话。冇公民提名都可以吓 哦， 系咩？咁就系咁啦。 但有组织已经犯紧咯呢样嘢。 琴日嘅新鲜滚热辣。 星期四， 星期三， 星期三嘅共识哦，咁啊尽量做啦吓、啊，就系、是、咁样。 咁你而家一路做都係咁啫，嗱，即係希望維持住一個方案，希望佔中嗰度我哋成為首選方案，於是我哋一個方案拎出嚟咯。 咁其實 守到啊，北京掟個方案， 呢三點，呢三點其實就係顯示咗民主黨係 back down 咗喎，某程度上。 唔係，同埋我想問咧，嗱， 係咪咧 ？Sorry。 是不是 back down 了民主党，如果你听你这个讲法星期三啊寻日啊嘛。因为上个礼拜四善仲佳仲其实不是很坚持公民提名的咋。 咁我调返转头啦，我不会说人家 back down 了， 但 我会说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联同新民主同盟都收货啦。 OK。 哦。 收货啦。 嗯。 接受啦。 哦，即是收货得佢哋囉，即是调返转咁讲。 唔係咁，但係問題就係民主黨究竟係咪即係內心堅持，定係即係把口講 教 另一件事啦？ 講兩第同第三步，第二就係唔好講缺一不可，但係第三步就係唔可以排除呢個公民提名啊嘛。 咁可以話冇公民提名都得， 唔可以即係唔可以話冇公民提名都得。 堅持要公民提名啦，簡單講。 但又唔等於堅持喎，態度上，如果從文字遊戲上面咁樣係唔一樣嘅喎。 唔可以话冇咗公民提名啊！ 唔可以话冇咗啫，但我冇话要因为咁样坚持啊嘛。咁民主党咪符合呢个立场咯，咪就系、是。 好复杂喎，成单嘢 系啊， 唔系好复杂啊，即系有啊，有啊嘢喎，咁冇都冇乜所谓。 咁我想问啦，嗱，其实个方案出之前同出之后啦，都大家都知道啦，民主党同人民力量都因为咁样嗌霎啦。咁你身为主席，咁你点睇咧？即系咁谁是谁非，又或者其实应该点样拆咧？ 咁你咪見得到嗱，我能夠做嘅就係12月11日有紛爭，18日我哋傾咗個口頭嘅共識，12月21日我哋有一個文本，咁我咪跟住文本話讀劇本咯，咁我一路都守住呢條線，咁你如果你見到到今日都係各組織同意我所講嘅文本啦，冇人話我個文本唔啱，冇人話我個文本唔代表佢啊嘛，除咗湯家驊 啊，你湯家驊又點？ 一陣間我哋先再講湯家驊。咁、okay. 就係你問我點拆啊嘛，咁而家記者招待會即係之前後有爭執，咁我哋咪呢兩個禮拜內再箍煲，咁我哋咪琴晚有頭先嗰三點共識，咁又講出嚟咯，咁只能夠盡做啦嚇。 喂，頭先我想問呢，你話有一個共識就係唔可以講冇，即係話唔可以講咩冇缺一不可，係咪？ 係。 同埋唔可以話冇公民提名得。咁我想問啦，如果今日之後有組織係即係繼續佢嘅言論係違反呢兩嘢，咁有冇話即係有啲咩方法去約束佢哋先？咁如果唔係，即係如果約束唔到你，咁你講呢樣嘢冇意思㗎嘛。 我哋睇情況啦。呢啲嘢係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啊！假設性嘅問題，我想問就係到時係點樣咯，同埋講嘅語氣啊、代表性啊，仲有冇得傾啦？啊，咁你都見到中間嘅過程啦。咁呢大大話話呢兩三個三四個禮拜嘅過程，都見到我哋點樣運作啦嚇、啊。 嗯咁啊，阿頭有冇其他嘢？ 唔係，我覺得就係越搞越縮咯，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因為點解？其實真普聯都未成立之前咧。李柱明又好，湯家驊又好，甚至乎最近戴耀廷都好啦，佢寫一篇文啊嘛， 係 一月啊， 寫咩啊？ 咁就話即係其實民主化咗嘅提名委員會，即係民主黨方向咁上下啦，就係話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都可以符合國際標準嘅。咁上下嘢嘛，喺一月唔好似14日嘅時候， 戴耀廷唔係真普聯㗎嘛，係嘛？ 唔係真普聯， 係。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幾個領頭人其實都喺度。縮緊啊嘛， 是但係大家有 low expectation 啦， 係咪咧？係咪即係降低大家嘅期望咧？教授，你覺得會係 嗱？我會咁講啦。嗱，我哋試睇睇，2012年年底之前，所有泛民組織嘅基本立場就係話照舊啦，門檻唔可以再提高。是咪啊？個個組織都係咁講啦，因為以前你見到首先就梁家傑入咗閘，第二就何俊仁入咗閘啊嘛。咁所以咧，2012年年底及以前，所有記者問，所有泛民個個都係講呢句啊，唔能夠再提高門檻。係嘛？就係咁。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咧，你睇睇呢個標準咯。 即係話其實都已經而家係叻咗㗎啦，已經係之前仲死，之前仲大鑊。 嗱，我只能夠指出一啲事實。 OK， 咁你自己去演繹啦。 好，第三節翻嚟再嚟個。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驸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迟，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桥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 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紧的是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第三節大軍訓，我哋呢即係依家呢一節呢就變咗四個字，咁有啲網友真係驚我哋呃鐘呢，唔會呃你鐘傻仔嘅真係。 加鐘 啦，咁啊咁啊頭先就 第一節呢其實呢我哋就講咗即係教授嘅驚係好辛苦啦，就係即係要為咗團結咁啊。不斷攞 HCF， 我哋計數嘅講法就 係 不斷攞 HCF， 因為要為咗團結，所以呢咪夾硬呢就係即係焗啲方案出嚟。咁第二節尾呢就係我喺度講緊就係越搞越縮，咁、教授就話即係 benchmark 嚟嘅嗰個算係。 係咁，你睇睇嚇2012年尾啊，咁嚇、所以冇乜縮到，老實講嚇、 但係湯家華提嗰個方案，即係其實係未經真普聯討論 嗰個係咩方案俾佢？係點樣㗎？ 優化提名委員會咯，又係 嗱，我哋好風度嘅， 各大四大 咁啊。除咗 戴耀廷都係咁講，而家就 除咗民主黨個方案嚇、三鬼方案之外咧，湯家華提過方案嘅，人力都提過個方案嘅。 咁嗰兩個方案呢，我都守足規矩拎出嚟大家討論過嘅、不過當然呢就係、是、即係支持度好低啦，咁、就咁大家盡力、向呢、這個民主黨嘅方案靠攏啦。咁嗱，呢、這個民主黨嘅方案呢，我哋都做一個有一個相當大嘅修訂嘅。嗰、那個大嘅修訂呢，就係話唔再講提名委員會組成啦。即係因為我哋覺得呢係咁，嗱，我哋有幾多成員組織呢係表示對提名委員會冇興趣啦。唉、算啦，反正都係你建制㗎啦。咁呢個嘅估計就咁嘅。個估計呢就係話，無論如何你建制呢，提名委員會都係佔多數啦。如果你提名委員會 就算係點擴大四大界別都冇意思嘅， 唔佔多數我諗冇咩人信啩。 係 都好難爭取，唔通你能夠爭取到建制個提名委員會泛民佔多數咩？ 嗰、那個都係當樣半臂俾咗阿爺㗎啦。 你既然係咁啦，講嚟都多餘，唔使講啦。因為呢嗰、那個要害在佢一陣間同你講咩話？機構提名體現集體意志啊嘛，咁、你講乜都冇鬼用啦。咁所以咧，大家係有個妥協嘅，即係唔講啦，費事。總之求其話你盡量民主化啦。咁、那個認識就係咁啊嘛。 咁唔係應該其實真普聯啦，喺而家現階段應該係提一個方案就係，不如咁啦，修改基本法，取消提名委員會，有冇人咁提啊？ 冇乜。啲人現實啲， 我現實啲， 再都入民嘅事啲，修改基本法個歷程可能仲長過你搞政改嘅歷程，個立法嘅程序啊，個樣成，因為你要再經過人大開會啊，個樣成、啊。 知道，有基本法委員會啊，成會啊。係咯， 咁嗰啲 行政長官同意三分之二立法會啊，咁樣。 係咯，唔好講話又話有咩鬥爭嗰啲，就係拗，即係就算開會都可能仲耐過你搞政改喎、啊。咁所以大家唔搞係。我覺得係正常，除非好似阿黃老邪講，我燒咗基本法咁啊，最直接 全民制憲咯，一係就係 咁呢個就冇得翻轉頭啊咁啊，咁但係啦，同埋就啊，而家湯家驊即係佢有提到四大界別啦，咁然後民主黨嗰個又係傾向依個政黨提名啊嘛，其實我哋咪後咧其實有講到咧，因為依個政黨提名咧，其實最早有個初型講嗰係阿李柱銘。係咪？即係佢有類似咩區議會議員有幾多個就可以有個提名咁樣噶嘛？咁就俾人插啊嘛！而第一個最早出嚟插啊李柱銘嗰個正正係湯家驊啊嘛！但係而家湯家驊俾個方案咧擴大四大界別嘅民主化咧，其實仲差過啊李柱銘一開始提出嗰個政黨提名嘅初型喎，即係個民主個成分嘅話，其實湯家驊係咪真係有啲太拐得太過明顯咧？真係。 嗱，而家我哋嘅情況就當然係咁啦，就係、是、湯家驊上過北京啦，嚇、 啊， 咁、你可以問問佢上過北京 做乜嘢、啊？ 你哋會叫佢交代 㗎？你有冇問？你哋有冇問佢呢啲上北京做咩咧？ 見過乜人啊？咁嗱，湯家驊咧，自上北京之後就從來冇嚟過開會啦，嚇、啊，咁、實在難以問到喎、啊。嗱、啊，咁其實我哋都遇到一個問題嘅。咁第一就係、是、我哋都係當公民黨黨魁所提出嘅意見係代表所有公民黨啦嚇。咁、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上個禮拜三即係琴日啦嚇，琴日都有人提出湯家驊問題啦。咁、我哋都要傾啦嚇，我哋都要 傾。佢有冇話俾咩理由點解唔嚟開會咧？ 好多人都唔嚟開會喎。嗱、即係咁，咁通常咧。我哋都唔能夠叫個個議員嚟開會嘅、 即係當公民黨算 啦。通常咧，我哋要求咧，就係個個成員組織有代表啦。咁、所以咧，個個組織咧，個個重要嘅政黨咧，基本上都次次有人嚟啦。咁、我哋都期待嚟嗰個能夠翻去通傳嘅，做好傳達嘅。不過咧，都承認就。一般都做得唔係。 阿教授，其實嗱，湯家驊就既係公民黨嘅成員啦，你都係黨友啦，即係佢一次又一次嘅咯喎。 我係黨員， 係咯， 問埋啲咁尖鋭嘅問題， 一次又一次，即係太 Q 嘅咯喎。 咁不如 一次一次做鬼嘅啫，定係講？ 不如唔好問真普聯嘅立場先啦。 你兩個 公民黨立場先啦。其實你哋公民黨有冇諗住點樣處理湯家驊㗎？ 喂，五區公投又係咁。喂，今次政改方案都未開波，佢已經係 上次政改都係啦， 第一個跪低。 其实呢个真系好多人 想問。其实公民党点有冇谂过要处理阿汤家华咧？ 系咯，咁好似好冇纪律咁样，你哋 呢个你真系要问问 余若薇 呢个问公民党嘅主席同党魁啦。嗱，我2010年咧，我当时都仲系执委吓。嗯啊咁我有上台講過嗰句説話，咁我都交代咗㗎。係、陶君能你嗰陣時都喺度啊， 講咩又唔記得咗啦？你提醒下大家。 我你都知道， 係 嗰次咧就係、是、立法會就個議員講先㗎。係咁我哋公民黨唔係幾好彩，就是、湯家驊係講第一嘅。 嗯。 咁啊，湯家驊嘅言論當然就令到我哋我同你企喺外邊。在立法會外集會嚇、啊，舊立法會內啊集會挖人啦、啊，咁我只能做我公民黨執委嘅責任，我就行上去講，我話湯家驊頭先所講嘅言論咧，唔代表我哋公民黨嘅立場、嗯。如果湯家驊唔跟黨投票咧，一係就佢退黨，一係就我退黨啦。咁我只能夠講我盡我的責任啦。咁佢但係你都承認，事實上佢都收尾跟蹤公民黨投票， 因為過到啊嘛個方案。如果爭 嘢咁，民主黨幫佢出咗個頭啦嘛。 咁你咁佢跟蹤民公民黨投票，你又唔鬧得佢啊？ 唔係，但係教授你真係覺唔覺得即係佢？ 我只能夠講我啲，我講我我知道能夠做的嘢。咁你老哥剛當日喺度啊？ 我記得。如果你講呢句，我記得。但係你覺唔覺得即係湯家驊嗰個角色咧？即係我跟翻今年嘅講法啫，鬼鬼地喎。即自從 直頭鬼得太明顯啦，係 係咯，次次政改方案都係揾佢嚟撲火嘅喎，爺真係 定係放火啊！屌 係啊！ 如果你喺北京咧嚇、啊，我唔講人，通常有兩種做法。你係北京負責呢個所謂港澳政策系統咧、 嗯， 你梗係有一樣嘢做噶嘛，就係、是、你睇個勢。咁我梗係話，如果我要掹四票過嚟，我要掹邊四票？咁、而且我梗會仲要準備試 pair die 咁啊！咁即係你諗住掹四個，即、哦、係你起碼交六個啦，係咪先啦？ 係係。 咁你如果坐喺度負責港澳事務，你有咁嘅責任啊嘛？交足六個人嚟啊嘛？如果唔係你做乜嘢啊？喂，咁多維穩費。 即係吸收05年嗰次揾阿張吳權揾揾四個議員入去傾偈啊嘛！ 中共統戰點運作嘅人、啊，你知啊嘛？喂，正如頭先我同你講，佢摸清你每個人嘅心頭好同埋弱點噶嘛？ 咁、啊，湯家驊嘅弱點係咩？ 嗱、 啊， 呢、這個你問佢啦，我冇做咁嘅調查研究， 我唔係集住冇埋到最後。 呢、這個我冇做過調查研究。嗱、啊，我只係講。如果你是負責香港統戰的，你做乜嘢、啊、就是做我講頭先嗰兩 威逼利誘啦， 係嘛、 啊？有冇威逼咧？ 啊，你呢啲我點知啫？係咪咧？嗱、啊， 因為次次都係佢、啊、 個別案例，我唔答，因為我都冇做研究，我點知啫？係嘛？但係你要明白，佢真係摸足每個人嘅弱點，每足嗱，唔、啊、係一定要威逼嘅喎、哦。 有啲自愿嘅， 有时系摸足你。嗱，我讲俾你听一样嘢，老人家咧好多时好寂寞嘅。 嗯， 咁你统战老人家咧，有时好简单嘅啫， 同佢倾下偈得噶。 日日去揾佢倾下偈，日日讲佢旧时啲威水事， 系 好掂噶。我都见过一两个例子啦，无谓讲名吓。 系、 即系人嘅弱点唔系咁明噶嘛，唔系话真系。我好中意錢，我好中意女人咁、有時 托大腳已經 係啦。啲就係、是、真係冇人揾佢，佢冇嗰啲寂寞。你成日嚟揾下佢，你又好摸中佢舊時最覺得威水嘅、最覺得好嘢嗰啲，你經常提到佢真係好開心。 即係托下大腳，俾佢俾啲關注佢咧，咁佢已經肯自愿幫你做啲嘢咧，因為覺得自己受重視。咁但我覺得湯家驊唔係啦， 你令到佢覺得受重視咧。是统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不要低估这件事 我觉得最近的人物像梁爱诗就是不用收分文就是因为受到关注啊重视、 哦、不是他是很很重要的人物 这 个完全不同 这 个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你如果说他在香港三五个最重要的人物一定有他 但是讲回汤家驊但是汤家驊即係你話係咪俾人 捉住弱点一回事，但佢个品格差嘛，就系、话一开始即系阿李柱铭提个方案，原来仲即系佢插得咁劲，原来仲民主过佢之后提嘅方案嘅话，咁即系佢呢个直头系即系人版嚟噶咯。阿汤家华即系个人格系好差的。 我做召集人有个责任，唔去评论，唔去咧。批评啊！我成员组织每个人， 但系个问题就系，教授你哋之前会唔会开会倾嘅时候，喂，大家唔好乱抛方案啦，系嘛？你组织真普选联嘅目的，除咗系箍票之外，就希望能够共同团结嘅力量同阿爷争取嘛？ 系， 咁冇理由，你呢个又提个方案，呢、這个仲系未有正式方案之前，你就已经乱抛方案，仲系抛啲系好保守嘅方案。你话抛激进啲都冇所谓。诶、 佢连政党提名都唔提，佢就话四大界别啫。 当时咧 有冇啲咁嘅 agreement 先？有冇咁嘅 consensus 先？ 有个考虑嘅，个考虑就系我哋未拍板一个方案之前咧，大家都同意唔阻止人哋提方案啦。你见咧人力都有拎个方案出嚟嘅。 咁系咪蠢咗咧？如果而家回想翻。 你問我，我覺得最好唔好有咁嘅情況。但係如果你唔能夠阻止咧，你亦都唔能夠阻止嘅喎。 啱、 但係同埋佢哋係喺真普聯方案出台之前已經有方案抌咗出嚟啊嘛，而唔係之後啊嘛。 唔係，咁你真普聯，即係你話就算攞阿教授先講個 benchmark 都好啦，你之前有個方案唔緊要啊。咁我而家我組成咗真普聯啊嘛。咁啊，梗係 就唔提自己之前嗰啲啦。 嗰啲嘢放低佢先啦。咁你期間你唔單止係真普聯未有正式嘅所謂括弧啊，即係缺一不可嘅方案之前，你各自都喺度拋緊方案，咁即係點啊？即係你俾公眾嘅感覺係點咧？ 唔係最緊要係咧，即係真普聯到有一個方案出嚟啦，咁其他人可以唔跟嘅，喺度講自己啲嘢喎，繼續係個問題喺度啊嘛。 咁所以而家最慘就係點咧？即係床板夾春袋咧，你係而家夾俾間學民思潮啲中學生嚟夾啊！即係幾鬼醜怪喎！香港民主派啲，我哋都叫大佬啦。 我應該問下點樣睇學民思潮？ 係咪你俾學民思潮啲僆仔嚟夾我哋？但係大佬真係點搞啊？教授而家咁樣 點睇咧？你又 嗰啲做得你都酸啊！大佬， 第一咧，我就唔係大佬。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學民思潮嘅衝擊咧，我就會覺得樂觀其成㗎。咁啊，有一啲好理想主義嘅朋友嚇、形成一種衝擊，我個人嚟講覺得係好事咯。咁你亦都見到我哋琴日啊，咁我哋一早就約咗學民思潮啦。咁我哋覺得佢提出個問題，我哋要傾㗎嚇。意思亦都係呢、這個公民投，即係呢個辭職補選變相公投呢個議題，我哋要面對啊，我哋要傾。 咁但係嗱，講完湯家驊，嗱民主黨教授對你對我哋大家都密切啦，關係都上次經過政改方案都痛定思痛啦，即係已經俾人係咁鬧喺度投共啊、妥協啊、執中聯辦嗰啲咁嘢。咁但係而家佢仲嚟？你唔覺得係一件即係你做接任人好為難的一件事咧？咪經常有機會同佢傾下，喂唔好咁啦，係嘛？即係咁快又撲出嚟開幾多招待會啊？跟住開下幾多招待會，又自己走咗去十幾分鐘啊咁樣，即係搞到成場係好核突咯。你都好難做啦，我相信係咪應該 困難係有嘅，即係大家早都承認啦，個個都知啦。咁我只能夠做嘅就係、是、嗱，我哋能夠事先傾好一個共同嘅立場，我梗係跟足嗰個共同的立場做，我亦都當然希望所有的成員組織都跟足呢個立場啦。咁、但係你亦都知道，真普聯係一個好鬆散、好鬆散嘅聯盟啦。邊度有能力執行紀律啊？我承認係嘛？喂，你而家見到好多政黨都冇能力執行紀律啦。即係講大啲嚇、香港而家情況咧就係真係好慘，兩大陣營極端分化，每個陣營裏面哇都好極端分化。 你咪就 算建制 派好嗰啲嘢想講， 就算建制派都又有愛國、 兩 外港力，係 嘛？咁咪有愛港力。喂，而家新界佬都好興喎，係 啊， 係嘛？ 又話中黨啦，依家又 陳婉嫻都好嬲喎，諸如此類嗱。咁喂，咁佢哋變都好亂，我哋變亦都唔係好好，我哋變都嚇咁啊好多組織都係互相批評咁，每個組織裏面啊。你而家都見得到啦， 真係都 分崩离析 啊，即係绝对唔团结喎、啊。 咁你有冇信心去解决呢、這、一个即係而家面对嗰个困局？你因为其实老实讲，而家未开始打，即係未正式开波啊，即係未正式即係走入去呢个政改方案嗰个嘅争取嘅过程里面呢，已经係分崩离析喎。 冇士气喎。 点搞呢？真普联真係搞唔掂㗎喇。即係如果唔再 reform 嘅话，係搞唔掂。第一，你就各自可以提方案嘅。讲完又可以唔算数嘅。跟住越讲就越缩嘅。咁喂，如果我系阿爷呢，即基本上都可以 ignore 嘅。喂，又或者会唔会有啲系真普联提咗方案之后都继续提自己方案嗰啲，其实不如直接就处理佢啦。有冇咁嘅可能呢？ 教授唔敢话，佢话 就四票啦。有啲人12对14，边度讲边个啫？ 系四个走又好，但系你点样都好，十头先数咗12个咯，唔好计六票民主党啊，其他嗰啲即系一个单头嗰啲啊，其实要走好容易啫嘛。其实都 其实我想问下教授啦，嗱，你话即系你嗰个角色就系即系团结，即系成个真普入边嘅成员组织。其实有除咗你之外，有冇人去帮你做呢个工作嘅咧？你一个人做好吃力、啊。 对，最初我哋想揾两个到三个人嘅、哦， 嗯， 咁我哋揾唔到、哦， 嗯， 揾唔到咁大剂， 杜君衡你要帮帮手， 唔好搞、啊，我惊我帮我惊你激走晒佢哋啊，大佬你嗰四票箍唔住啊，大佬赖我，大佬系嘛？ 最初咧唔系话一个人噶，最初话揾两个到三个人噶， 但一个但系除咗你之后一个都揾唔到， 系。 点解咁恶搞啊？ 咁你揾到个 唔系？但系民主党有个投诉咧，佢就话咧，公民党嗱，我听嘅啫吓，佢就话一定要郑宇石做，如果唔系咧，我哋公民党唔加入真普联。我听过呢个说法， 系 你可唔可以 verify 一下？佢同我讲噶嗰条友。 嗱，我谂我即系简单一句， 系 真系揾唔到人肯下义气。 哦。 吓、 啊，系咯，咁点解唔揾下李柱铭又 join 埋？ 李柱铭梗唔制啦，好似揾个陈太咧。 系咯， 陈太咁边个肯同你嚟开会啊？ 嗰啲算数啊，嗰啲直头离地啊，即系云端生活噶嘛。 写文联都唔制啦，系嘛？我估计咯， 写文联制都冇能力啦，大佬。 你基本上系咁啦。第一，你好难揾人肯挨义气啦。咁第二，咁有啲人肯做，咁啊好多人都未必同意。就咁簡單啦、啊。 但我嗰個講法聽法咧，就係、是、你好似咧公民黨好想你做，你唔做咧，佢哋就唔加入真普聯咁樣。哇！我覺得好奇怪喎、啊，呢、這個講法，即係同你頭先嗰個係兩碼子嘅事嚟嘅嘛。即係一定要即係攞住呢個運動領導權咁啊。 即係呢個當然牽涉我個人嘅，我唔方便講啦。就我之後我講嘅就係第一。好難揾到人肯做啦，邊個肯同你做啊？ 嗱，義氣邊個肯？ 李鹏飞嗰啲应该好得闲噶。 咁第二就系你拎一个人，唉，有好多其他组织又唔制啊咁。咁、 嗯、 都话啦，我哋最初想揾三个人噶、哦，系、嗯、嘛？三个人起码我都可以放假，游游下浮啊。咁而家好鬼死难噶嘛，系咪、 嗯、 啊？个个礼拜小风波吓，咁、啊嗯、即系想行开下都难。咁但系都真系揾唔到，系嘛、嗯 啊？但系咁好老实咁啊，但系其实。就算教授即係公民党身份啦、啊、咁做咗个主席，其实都唔会令到公民党有咩着数啦。有时啲嘢因为假系自己丢㗎嘛，咁好似民主党咁，就算俾你民主党人去做个主席，你都系会丢假㗎啦，所以冇分别嘅我觉得。 啊，咁啊不如等下教授下一次先回应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一次再讲啦。 有普选的香港，多得那小圈子一帮，选票680真齐落，埋藏罪恶在少年，城府深假政见，恃住有中央支撑，香港终变天。望见这选举激足中，千几个选委共产党。欺压大众，令我群情汹涌。当上特首，只因有梦红，全赖有那中央操纵，继续去推23条，太到串供。 决意去真功，没担心遭刺讽。还看旧时六四是你，我故将众志算哀悼。旷野与那号角声，由坦克车压平，血肉模糊落在我心扉。仍遗下信息的印记，而提到西九想回避，有黑帮之友，有赖数做人无耻。还回望百万年一照，到最后原来玩大了，只专心真共真党，夜夜不夜笑。然而事到了这年期，仍然有中央打横例，却只懂世博，努力去拆大求心安，要靠社会人民抗命，将一切独害都修正，请因此擦亮眼睛，来一铺算清。你我若早见证， 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你呃人。 部队论其实在2003年7月9号为立法会之前已经在政圈流传的了。若果有几十万人为立法会，不排除用武力驱散群众。 仍遗下宣誓的印记，而提到西九想回避，有黑帮自由，有赖数做人无耻。还回望百万年一照，到最后原来玩大了，专心真共真党，夜夜不夜笑。无悔事到了这年期，仍然有中央打横例，我不需要你继续信念长言不死，要求社会人民抗命，心去为特区打拼，双普选有赖各位，民主再接轨，去告别废纸。 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拉屎一节大军阀啦，咁啊头先即係拉屎啦，你想做听朝啊？ 十一点嘅咧咩？ 你想拉布啊？继续系嘛？ 你想拉布？ 拉到啊教授讲晒啲内幕出嚟为止 嘅。我又唔会拉布嘅。 头先问同 一个问题， 你继续啊！你 头先有个问题未答你嘛？教授 话，因为嗱，讲数人，即系话要搞真普联，就要即系多几个人，唔好得教授一个啦。咁啊，有提到话陈方新，又有啲人唔 buy 啦。咁又阿李鹏飞啊，因为老得滞啦，咁即系可能辛苦啦。 喂，人哋都未必肯啊。 系啦， 人哋冇话肯， 亦都冇人揾佢啦。咁但系例如喂，成个民主运动，即系由呢、這个基本法草委开始，喂最有资历嘅系阿李柱明啦。点解李柱又冇人揾阿李柱明咧？例如民主党，喂头先民主党咁多机构话啊，点解公民党一定要揾阿郑教授做呢、這个召集人？点解唔揾个民主党，就不如揾个李柱明？点解佢哋又唔揾咧？ 我相信民主党冇考虑过李柱明先生、哦。 哇！但系人哋党边喎，党党主席喎、哦，咁、哦、都唔考虑，佢点解？咁民主党点解唔就系咁奇怪唔揾阿李柱明咧、 嗯？我真系冇咩可以补充。 唔、哦、妥咯。 咩人同佢唔妥啊？ 民主党唔妥李柱明啦、啊，大佬由五区公投开始唔妥李柱明啦、 啊。系、哦、例如咧， 佢做紧主席嗰阵时候都唔妥佢啊，已经系架空佢、哦。你知唔知嗰阵时候我哋叫咩张李阳集团啊嘛，大佬、 哦。即系当陶君衡仲系民主党 啊？系 啊，都唔妥佢噶啦。 哦，咁但系依家都系出嚟即系代表下啫。 李柱明嘅功能系咩咧？ 一路以嚟做主席又好，到而家都係咧，就係民主黨有事嘅時候咧，代表民主黨道歉嘅啫嘛。 哦， 即係有威就唔使攞。 但 係 仲有 講法，有嘢衰咧，就係你李柱銘頂。 仲有一個講法喎，話因為咧。有人唔中意李柱明，即系特别嗰个咧就系刘慧卿， 有关咩？ 但系我唔知道点解刘慧卿特别唔中意李柱明，即系可能啲网友翻查啲历史可以提供下俾我哋。 唔使翻查历史啊，我知道就系、是最近嗰 啲绯闻 嘅民主党党庆啊，唔好讲绯闻啦，即系民主党党庆啦，系李柱明冇去嘅。 哦，因为阿卿姐 唔知系咪啦，大家可以估计。 唔系因为有讲法话卿姐会着翻佢昔日嗰件小背心出嚟咯，咁我系李柱明都唔出嚟啦，系咪咁讲啊？ 嗱，喂，李柱明唔得，咁工党嗰度搵唔搵到人嚟，即系帮下你，帮轻下你咧？ 唔系，我系好开放嘅，有乜所谓啫？系咪啊？ 一系工党嘅立场，即系例如就住公民提名啊之类。例如阿何秀兰咁样，好似好见好少见佢出嚟就住呢啲话题出嚟发表言论咁样。其实佢喺开会咧系点样立场 嘅？工党系好撑公民提名嘅，呢、這个好清楚嘅、 哦。嗯。但系我即系刘慧卿，唔系阿何秀兰就系跟呢个工党嘅立场咁样。 工党嘅立场系清晰噶啦。 哦，工党嘅立场清晰。我咁明白，但系郑宇石教授好禅啊！我真系要，我要问嘅都问，尽量问嘅啦。各位听众真系要当佛偈咯，系研究下 啦。插马啦，唉，就系喂，咁系咪即系讲下占中啊、公投啲嘢咧？阿土 系啊，阿教授，其实占中同埋而家呢一个你哋真普联嗰度咧，有冇即系沟通同合作噶？因为嗱，梁家杰有个讲法啦，梁家杰就话：喂，你搞五区公投，即系有两个司令部咁，其实而家都系有两个司令部嘅。 系嗱，一开始 三指一个司令部，你哋一个司令部。 一开波，大家同意一样嘢好清楚咧，就系、是、真普选联盟同埋占中咧系两个唔同嘅组织，冇任何组织上嘅联系。 嗯， 但当然我哋经常碰头啦、我哋经常碰头交换下大家嘅意见啊，交换下我哋嘅工作计划啦。咁、呢点系 你哋有冇好清晰嘅分工啊？一个就系搞场运动，你哋就系箍住嗰26票咁样。 当然啦，咁即系其实讲呢两个系完全唔同嘅组织上冇任何联系。咁、我哋所做嘅就嗱、我哋所做嘅就系、是。尽量一个方案啦，咁啊守住个方案，尽量动员市民支持啦。第二阶段就系撑到政府拎个方案出嚟为止啦。咁占中就搞占中咯。但系你亦都见到我哋亦都喺我哋好重视佢哋嘅嗰两次公民投票噶嘛。 系。 咁啊，第一次我哋好希望我哋个方案系佢哋公民投票嘅首选方案，于是我哋全体即系。民運嘅支持者都係一個方案，咁、這個我哋好希望做得到嘛。 咁、所以其實都係存在住兩個司令部嘅。 係，咁由頭到尾都係兩個唔 同 嘅組織，同 一個組織啊， 冇任何組織， 冇任何組織嘅聯繫嘅，但係有溝通嘅。但我知道咧，就係佔中三子咧，就係、是、定期咧同主流嘅泛民咧係有每個禮拜係有溝通協調嘅，即係幾個大黨啊。即係包括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同工黨，你知唔知嘅？何俊仁有一次食曬飯，唔知係咪飲醉咗咧，就話俾我聽，佢話原來佢哋每個禮拜都有傾嘅。 我哋起碼， 所以我估計就點解越搞越縮就咁解喎。 我哋起碼， 因為佢揾翻嗰啲人 同化咗啦， 係啊，你又唔見揾阿長毛啊，揾阿同。 唔係佢就話佢咪講完之後咧，佢就話幫我聽，哎呀，遲啲可能揾埋社民連嘅。 哦，遲啲啊，即係有普選嘅先啦。 係啦。 大家慶功啊！ 係咪有咁樣嘅事？你都知道嘅咧。我話我聽啊，何俊仁講嘅啫。我估佢應該唔會呃我，不過即係 slip of the tongue 啦。佢肯定 我只能夠講自己啦。 係 我每個禮拜都有見，唔係每個月，我每個月都有見佔中三子嘅。 嗯， 咁有時唔係全部三子啦，即係每個月都有同佔中傾偈嘅。 嗯， 我哋經常請佔中嚟咧，同我哋交換意見嘅，因為我哋人多啊。咁所以佢哋通常都係佔中兩指到啦，好少三指嘅，因為唔使嘥人時間啦，人哋兩個嚟或一個嚟都得啦。咁啊，過完年我哋都約咗佢哋，咁佢哋都會有嚟嘅。 但係俾我一個感覺咧，就係、是、嗱，如果我何俊仁講，我聽個講法冇錯嘅話咧，其實就係今次係主流泛民唔想再重蹈上一次五推公投嘅覆轍啦，就係、是、你嘅溫和民主派咧挾持翻個運動，一面就係你。 即係唔好介意啊，教授。一面咧就係你箍廿六票啊嘛，箍廿六票啊嘛，越搞就越縮啊嘛，係咪？跟住你另外個運動亦都係挾持住啊嘛，因為佢哋係內部有開會傾噶嘛。咁咪所以有啲人嘅講法就係、是，社民連啊，或者人民力量啊，你嗰啲都唔好搞啦。 嗯， 即系你个包仔挟持翻个运动咧，就大镬噶啦！即系， 所以真普联其实都冇一开始有人系唔想遇即系咩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参与嘅。 我听过系咁， 系啦， 教授可唔可以证实啊呢样嘢？即系希望 系有或者有冇人提过呢啲？有冇人提过呢啲咁嘅意见？ 最初有咁嘅谂法， 即系冇俾佢哋入嚟。嗰系例如系 最初有咁嘅谂法， 主流泛民咯， 主流泛民 咪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咯。 咁、哦、啊，但系大家亦都知道。嗱，呢个就系我去揾齐所有组织， 叫佢加入嘅， 加入嘅。 哦，即系就唔系你嘅意愿，即系你到最后都可以即系揾齐人咁样。但系唯独是主流泛民就有， 咁我当然系得到大家嘅同意先做嘅。咁、哦、呢个亦都系清楚嘅。我绝对唔会话三党唔同意嘅嘢，我自己走去做咩？ 哦， 咁你咪又另起炉灶咩？系咪？但系嗱，我只能够讲，最初系有咁嘅考虑。淨係三黨做，咁咧係我去揾齊所有組織，即係從社民連啊、黃毓民先生、人民力量，到李國麟先生、葉建源啊，都係我去揾齊。 唔係我諗到佢點解會即係最初有個考量，即係維維為自己有搞嘅，就係想挾持翻個運動嘛。 咁當然啦， 即係你拉到佢太盡嘅時候，就係你頭先阿教授講兩樣嘢啊嘛，即係個考量點解而家越搞越縮咧，就係因為第一你打斷咗佢同阿爺嗰個對話啊嘛，第二就係乜都冇啊嘛，乜都冇嘛，係咪？即係頭先你估計佢哋嗰個有啲主流泛民嗰個諗法就係，即係乜方案都冇， 即 係否決咗咯。 咁激，但係其實揸唔到嘅。 唔係呢個係問題嚟嘅，我都同意。 咁 但係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 咁，但係問題 唔係縮得咁快啊嘛，大佬。 同埋問題就係你縮得快，都唔等於你嗰個温和方案嗰個政黨提名都可以爭得到啊嘛。 冇錯。 嗱，你聯盟有三種方式啦，大概咁你大家好容易諗到嘅。第一種方式就係以前。啊！終極普選聯盟嗰種方式啦， 嗯， 大家見到啦。第二種方式就是三黨啦， 嗯， 啊，公民黨、民主黨同埋工黨啦， 嗯。 咁第三種方式就而家啦，即係最初27，而家26啦，啊，咁你揀邊樣啦？咁你每一種都有代價㗎。你揀而家嗰啲就梗係好容易嗌交，唉，要、嗯、啊要維持個共識係好困難咁啊。 同埋 如果話係舊時嗰種終極普選聯盟咁，哇嗰、那個共識係幾強喎，係咪？咁就冇咩嗌交喎。 係因為大家都係嗰啲人啊嘛。 咁你要揀咯，係咪？咁你而家呢種方式，大家都知道你所涵蓋嘅光譜咁威死闊，咁啊梗係艱難啦，梗係容易嗌交咯。 同埋真普選聯喺內部開會嘅時候咧，大家討論嘅方向會唔會即係以？搞唔搞佔中或者佔中得出嚟嘅成果咧，嚟作為一個考慮嘅因素去討論一啲方案啊，或者一啲具體嘅問題嘅。 呢個唔係我哋重要考慮方向。咁、 啊、 我哋嘅考慮嘅方向主要都係政改方案咯，係、 啊、 嘛？即係講嚟講去就係、是。 咪但係教授佢 因為兩者係有翻， 今年呢個一個好問題嚟嘅喎。即係你如果我有個運動喺前面，呢一個係俾阿爺最大壓力嘅時候， 嗯、 你嘅方案梗係按我哋嗰個運動嗰個實力嘅力度嚟調節 嘅。因為阿戴耀廷係講過嘅，佢搞佔中咧，佢要攞出嚟嘅方案去搞佔中，就係、是、以呢個真普聯其即係為一個藍本咁樣，然後就以一個訴求嚟咩噶嘛？ 我諗係調翻轉頭嘅。佢哋係話要搞模擬公投噶嘛？ 係 我哋要去 提供一個方案 去爭取成為首選方案啊嘛。嗱呢樣嘢對佢公道冇得包嘅。 我知，但問題就係、是，但問題就係話、啊，其實兩者唔係割裂噶嘛。即係依家真普聯提咗個方案，可能就會成為咗日後搞佔中。 我哋爭取唔係可能，我哋會全力去爭取。如果唔係咧？都幾煩嘅喎，嗱，好簡單。如果佢哋投票係選咗湯家驊先生嘅方案係首選方案，我哋都可以 咁又變咗佔中，又可能為咗呢個擴大四大界別佔中咁佔嚟做乜春啫？ 係咯，你飛頭痛。 所以我就係問啦，就係話呢個真普聯其實開會嘅話，如果考慮到佔中，我哋即係日後係要佔中嘅。 咁佢唔會諗個最溫和嘅方案，例如擴大四大界別，咁仲使乜佔中啫？咁直頭上大家拉隊上北京握手啦，係咪啊？咁但係就係話，如果我哋知道係嚟緊會有佔中嘅時候，我哋以呢個作為考慮嘅因素嘅時候，我哋可能唔會諗得咁溫和嘅喎。我哋因為會知道，哦、我哋仲有一個好大嘅運動喺後面嘅，即係好似一個顏色革命嘅。咁其實我哋可能會考慮嘅就係、是，喂，唔單止係政黨提名，甚至公民提名，我哋係都係咪可以企硬啲咧？所以導致就係話，依家真普聯嘅方案其實嗰個所謂缺一不可，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冇考慮到佔中而唔加入佢咧？ 逐步嚟，第一步當然就係真普選聯盟自己傾掂一個方案先啦，守住一個方案先啦。咁呢個第一步，呢步都做唔到，有鬼好講咩？係咪自己散作？第二步就係而家我哋所講啦。咁我哋全力去嗰啲佔中嗰啲商討日嗰度要動員先得噶，我哋所有組織要齊齊去砌，就係希望呢、這個佔中嗰、那個第一輪嘅公民無疑投票係揀我哋嗰個方案做首選方案，咁咪最容易做最理想咯。即係頭先講，佢揀咗第二個方案嚇，揀咗湯家驊嘅，我哋一樣頭痛。揀學民思潮嘅，我哋一樣頭痛，係嘛？ 係 咁，即係我哋 揀學民思潮頭痛，點解咧？公民提名啊嘛， 公民提名就係佢哋嗰個係單一公民投票， okay, 必不可少嗰個。 唔係喺排除埋咩民主化嘅提名委員會啊嗰啲啊， 一樣啊嘛。咁我哋都好唔掂啊。 佢哋就係三鬼制啊嘛，即係三樣都有。 唔係，但 係 其實我覺得 講咗十二比十四啦嘛。 我覺得佔中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好鬼調嘅，就係講商討嗰條鬼嘅，就係呢個嘅商討啊。係 係係係， 即係。雷聲大雨點少嘅嘢之餘咧，就係有乜理由商討？你話商討個政策嘅正常啫，你冇理由商討邊一個係最民主嘅方案嘅？最民主嘅方案咪擺出嚟咯， 係咯？ 你仲可以揀提名委員會係商討出嚟嘅咩？ 呢、這個就唔使我打，呢、這個佔中同你打，你第日再訪問佢啦。不過我都幫佢手，佢都唔係話。最民主嘅方案，佢話即係最多人接受嘅方案， 都係因為所以佢就要搞公投或者電子公投啦。 唔係你話商討點樣佔中，如何佔中做得更加好，動員群眾，我覺得冇問題。 嗯， 你商討方案咧，我就覺得呢個真係吊軌啦。 嗯，所以咪顯得真普，我就係話個問題就係顯得真普聯重要咯。因為佢係第一個俾個方案，其實係好影響之後佔中噶嘛。如果真普聯好話唔好聽到最後，哦原來係即係唔係呢個方案嘅，係擴大四大界別，咁真係唔使搞佔中噶啦。 我哋都好唔掂，我哋都唔知點做㗎，係 咪？所以我咪另一個問題啦， 能夠去盡量去爭取 另一個問題啦。點解要搞嗰啲咁嘅電子公投啊？係 啦， 公投咧， 但係呢個又係問題。 呢個你真係要問佢啦。呢個我唔敢答。嗱，我能夠好清楚答嘅就係我哋要做嘅嘢 嚇， 我哋同佢哋嘅聯繫就係咁樣。我哋一個方案，我哋全力去動員喺佢哋嗰啲商討日啊嗰度去水人哋撐 我。你知唔知我聽講咧？ 之後去到最後嗰日，即係佢哋。第一輪 我聽講啊，教授， 點解我哋都好頭痛？ 呢、這個電子公投搞幾單咧？鐘庭耀咧都搞成百幾二百萬嘅，慳地嘅。 我理解咧，就係首先要咧，大概接近九十萬咧，係鬥嗰個平台先， 整個 system 嚇。咁佢所以咧， 抌第一筆係最大嘅， 已經係俾咗第一筆九十萬去做呢個平台嚇。咁而家鬥咗個平台啦。我聽講每次嘅成本都要廿零萬咯。 嗯，即係所以百幾二百萬咯、啊。但如果你哋點樣評估 咧？仲有 我知啊，兩三次添啊。 嗱，唔係而家我所知係兩次。嗱，咁 一月一號咪玩咗一次咯。 嗱、啊，嗰次暫時唔算，因為嗰次係 pilot test， 當試運作 啫。嗰次係試驗啫。 但係我 嗱、啊，但係因為嗰次咧，當然咧就大家都知道有個困難啦。立刻你要諗嘅就係、是、第一。街站要多啦，第二你要有紙啦，即係嗱，譬如我唔識撳機嘅，或者喂你同意我排八九個字先至有得佢撳機嘅、哦，喂唔掂喎，咁我好心急啊，我約咗屋企人飲茶，你都要即刻俾張紙咁填啦，係、哦、嘛？ 我咪覺得即係 仲要你驚人哋喂。驚人哋搞喎，咁你知道？ 唔係，我咪話你將嗰個攞民意嗰個方法咧，係將佢複雜化咗佢咯。點解無端端再搞呢個模擬公投咧？第一，民意其實即係你做調查都知㗎啦。 咩方案咪喺個調查裏面已經係最科學化嘅方法。好啦，你話嗰個民意調查1000嘅樣本唔夠咁樣，希望大家市民大眾都去參與嘅，就唔係電子公投咯，就可能係即係五區公投咯，而唔係即係再用翻呢啲 區公投，又唔涉及到港大，因為佢港大中評又係考慮到特首選舉嗰陣嘅民意啊嘛。 佢成日喺度搞啲咁嘅電子公投，就係表演佢個民意調查中心有啲咁嘅調查做啫嘛。你估真係搜集到民意咩？你上一次咁樣，而家得60000多人有身份證都可以去投。喂，老實講，如果我係中資銀行啊，因為我戒版身份證 number 啦，同你撳曬落去啦，咁你點搞啊？ 這個其實就有一個基本假設，就係、是。整個親中陣營唔鬼喐你，唔喐你，因為老實講啦，佢全面動員，佢真係 電子公投贏， 電子公投搞咗個贊成機構提名，唔係睇現場， 同埋電子公投咧最冇用嘅係咩咧？就算投咗咧。泛民又好過黨派都唔跟㗎啦，就1月1啫嘛，大家遊行元旦遊行個題目話係要公民提名，之後連個電子公投都話九成人都撐公民提名啦，轉頭唔夠一個禮拜民主黨就話我其實都唔係好撐公民提名，所以就算你抌幾多錢出嚟搞遊行又好，搞乜嘢投票機制又好，對啲政黨根本冇約出力嘅時候，其實都係幫阿鍾庭耀抬下橋啫嘛，當。 咪、所以係咪應該真普聯再重新去思考一下未來嘅方向，就係 restructure 嗰下。第一同佔中三子嗰個嘅溝通協調，因為嗱真普聯嘅重要性咧，其實得一樣嘅啫，就係箍住嗰26票，係嘛，箍緊佢。所以你唔可以話咧，即係你中意噏乜就噏乜嘅。即係嗱，你加入得呢一個組織嘅話，你對呢個組織有少少忠誠㗎，係 係 咪？即係你唔可以出邊亂咁噏你自己啲方案嘅，大佬。你呢就唔好加入，嗱你支持嗰啲方案，唔該你抛低佢啦，係咪先？包括社民在內，佢啲方案唔該你抛低佢啦。咁我加入呢個組織就是、希望箍緊佢對付阿爺噶嘛。跟住你佔中就係用具體嘅行動嘛，一個係方案，一個行動嘛。 嗱， 係啦，係咪需要整翻啲 discipline 咧，教授？ 陶君衡兄，你所講嘅嘢非常感激，因為我頭先都講啦，你要我哋去 discipline 人咧。就真係難，我已經講咗俾你聽，12票到14票點去 discipline 人啫？ 俾張 warning letter 佢咯，教授都要。 咁可以俾， 同埋江家華，喂，同埋江家華講明搞佔中噶嘛？ 唔係好簡單啫嘛，喂，鄭宇石，嗱你亂咁噏咗一個方案出嚟，呢、這個都唔係我哋共識，咁我咪想你，喂，唔該你以後唔可以再咁樣。我亦都解釋埋俾你聽，你加入咗呢個組織，對呢個組織有忠誠之餘，仲有就係我哋而家係同阿爺抗緊爭啊。係，阿哥。你講你個人英雄主義啊！你大佬而家喺度玩，你上北京好威啊！大佬，屌真係， 我哋 全香港日日都幾多人搭飛機上北京，大佬。 咁唔係嘅，人哋見到啲人嘅，即係你去北京冇人睬你啊！ 我冇 證添，咁即係嗱，咁我哋都好坦率講啊，有啲輿論啲壓力俾啲人係有用嘅，因為點解我哋做鋪咧？都俾所有人都有啲壓力啊嘛！喂，我哋好辛苦籌錢做鋪噶，個個鋪成80000人、7萬幾、8萬噶，你估錢少啊？做咗兩個都16萬嚇、啊，要找數噶嚇。咁、啊、我哋都盡量俾啲壓力，個個大哥大姐咯。咁你講嚟講去，佢要出嚟選，佢都要對民意交代咯。 嗯，頭先係 咁，你哋所你哋所形成嘅民意嘅壓力有用咯。咁如果你所有市民行出嚟話，喂，車你班友仔唔跟嚇、啊，你哋做咗民意調查，你又唔跟，算係點啊？咁喂，咁啊，我做召集人非常感激呢種言論嘅、哦。 明白。但係今年問咗你一句咧，頭先未答啊。其實佢哋包真係唔想佔中。系咪即系 因为有十 咗 十二个啊嘛，话要中间 讲大咗，即系写嗰篇文话咩？即系最有杀伤力嘅目 系啦， 有核弹啊呢样嗰样啊嘛，阿 黎明，但要停佢写篇出嚟，都冇遇到自己会搞占中嘅， 亦都唔知个题咧， 冇谂到会咁大。信报登呢篇文都冇谂到咧会咁大，搞到自己信报都要换人。 仲有个问题就系个题唔系佢起嘅，信报编辑起嘅。 系啦， 咁咪咪濑嘢咯，信报系咪先？ 唔系，但系問題就係、是、教授，你覺唔覺得其實佢哋包真係咪堅嚟接？嗱，我哋聽過你講過啦，好多個月前有一次我哋一齊去開會嘅時候，你話：，我幾廿歲人啊，我今次都即係搏埋呢一次啦。咁我都係信你呢個講法啦。其實我發覺佢包真係咪真係唔想佔中㗎？ 定係根本係一個同北京談判嘅籌碼嚟嘅咧？ 呢樣咧 就每個人要面對歷史的考驗咯。因為你中間很簡單，第一就是你好看政府掟的方案是怎樣嘛。咁然之後你第二你又要睇下當時嘅民意反應係點啊嘛。如果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我哋都啃啦，佢大條道理唔佔中喎、我只能夠保證你我行去嘅啫喎。 嗯，但係而家政府掟嘅方案出嚟，我都大概估到啦，就係點呢，你泛民嗰啲係咁拋方案嗰啲，湯家驊民主黨啲，我咪根據你嗰啲方案再移右少少囉，即係再保守少少啊， 係。 咁你接唔接啊？呢個波？ 咁如果係咁，不停有人提啲保守方案嘅話，咁你又不停意嘅咯。 係啊，我 P K 嘅咯，真係撲街嘅咯，呢次真係。其實真係唔使佔嘅咯，基本上就係。 咁我一路都係講市民要行出嚟講説話啊嘛，而家。 咁至少有學民思潮拉翻去 咁、你要大家行出嚟，喂！我何德何能去捆绑呢啲人啫、捆绑呢啲人嘅係香港选民㗎嘛。咁你所有选民行出嚟撑，咁你咪有捆绑啦。捆绑唔係我嘛，唔係我同你喺呢度做个节目去捆绑嘛，我有咩资格㗎，係咪、你捆绑就係所有市民行出嚟话我一定要呢、這个公民提名，我一定要占中。咁你有一种捆绑能力㗎嘛。 咁返返去啦。 咁我由头到尾都话喂，你香港人一定要行出嚟講你要嘅嘢嘛？ 翻返去嗰一點啦，就係話會唔會係俾多一次機會香港人，即係自己真正投票決定咧？即係五區公投咁咧？ 唔係，嗰個一定要五區公投。 你會唔會 consider 咧？你哋會唔會？ 我作為真普選聯盟召集人，咁一定 consider 啦。嗱，我琴日已經請咗 學 民思潮嚟啦，我已經承諾。公開承諾擺喺 agenda 啦嘛，擺喺我哋議程啦嘛，咁我哋梗要傾噶嘛。 你估計嗰26票啲友點反應各界泛民政黨？除咗社民連或者係人民力量嗰啲公開表態支持之外，會唔會又係變成另一個火頭？你哋嗌曬大交？ 而家咧，我只能夠 因為點解咧？戴耀廷佢哋咧已經係即精心設計咗個電子公籌咧， 係 嚟已經係即係掩蓋咗。甚至乎替代咗 我有同阿戴耀廷開個會嘅，其實佢有個劇本就係有個所謂先電子公投後辭職公投，又話先辭職公投後電子公投，因為一開始可能佢預計有好多唔同嘅方案抌出嚟嘅，咁你冇可能同時揾幾個一個人辭職，然後揾自己泛民幾個人去選咁，咁實會俾人漏咗，例如建制派攞咗個位噶嘛，咁你可能得唔到個得唔到個位，仲攞唔到個結果噶嘛，所以就話喂，如果係你。好多個好多個方案，佢電子公投先攞咗一個最大嗰個啦，例如就係依家例如真普聯嗰三個三鬼方案咧，然後再辭職五區公投啊，或者超級區議員辭職公投，就攞全民嘅 mandate 啦。 即係你有問題咁樣啦，我清清楚楚做嘅就係禮拜三我哋揾咗學民思潮嘅人嚟傾。一個元年呢本來是初六的那個會，但是戴耀廷得閒啦，咁你下一個星期年十幾個就會戴耀廷地嚟同我哋傾啦。咁我哋係已經擺咗呢個講呢、這個變相公投呢個議題喺度啦。咁我梗係要問清楚個個啦。 會唔會係另一個火頭 呢？即係我只能夠話，我哋一定要傾呢個問題。咁嗱，你中間咧除咗圓唔圓咩飛之外咢，仲有其他考慮嘅嗰、那個時間，同埋喺咩條件，同埋咩議題，咁大家公道都真係有排傾嘅。你立刻就會傾，就係、是、肯唔肯嚇？咁、然之後咧，肯唔肯？肯唔肯咧？跟住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全港性，亦或五區咁。咁呢個都有爭議嘅、哦。咁、然之後咧就咩議題？係嘛？然之後咩時間？即係咪政府掟個方案之後咧？喂，政府掟方案之後咧，你就會驚咧政府爆陰毒喎、哦。即係佢嗱嗱臨通過咧立法會投票咧，你都冇鬼時間去 投。所以我就話， 所以咧呢啲嘢要 諗。金英頭先你解釋嗰一大段嘅時候咧， 我都要考慮呢幾個問題咯。 個時機好緊要， 係、個時機好緊要咯。 因為你電子公投不能夠替代咧，你真正係大家即係一人一票， 都 係係咪？因為阿婆點投啊， 都係 阿叔點投啊，都唔識撳你嗰部電腦。 咁咪到時好似咪特首選舉嗰陣做民當日民調咁樣，咪喺街站啊好多 你仲有咧就係你都要估計啊香港人。 是不是齐齐出来撑你、 嗯、 如果你得30万人出来投票，咁你真係 咁，我覺得今次唔止嘅。如果民主黨，如果民主黨肯落水嘅話，點止50万投票、啊？ 但我覺得今次係慘過上次2010年五區公投啊，因為你公民黨可能會走咗，可能你五區公投都搞唔到啊，揾唔到5个人出嚟。 你又要睇睇即係政府當時嘅方案 啊， 係咪 睇個方案究竟保守定係點樣 啊？ 咁但係問題，你哋都有個 plan 嘅嘛，係咪？ 而家開始傾啦。 我覺得阿教授，你哋真普聯應該要同即係三子啊，甚至乎其實老實講， 係咁，頭先 一定要溝通。如果唔係咧，嗱，佢一方面就講話電子公投完，跟住就辭職公投，咁係咪堅㗎？我 其實我聽過，即係聽住佢咁講出口啦，到最後 係咪堅㗎？ 就唔知啦。 我覺得佢哋好有保留喎，對辭職公投呢樣嘢。 可能會轉嘅，可能嘅。 係啊， 呢樣嘢咧，真係一句嘅啫。你市民要行出嚟撐先得㗎，講、哦嗯、嚟講去，我由頭到尾講咁多死多嘢都 係， 你要行出嚟撐，要綁佢就係、是、香港全體市民要綁佢啊嘛。 唔係，所以而家學民思潮咪叻咯，先夾你呢、這個公民提名，再夾你呢個辭職公投。 唔係，同埋 喂，等你搞咁多花神嘢啊！依家又商討，依家又電子公投，喺度模糊視線。即係 if you cannot convince, try to confuse 嘛。 國民思潮嘅香港，因為你 唔係我反而覺得而家僆仔犀利啊，國王的新衣啊， 係 啊，你而家大人，你而家大人啊， 因為你寫民聯人民力量啊， 我都真真正正用過呢個字都好幾次啦。即係我哋唔應該生活喺一個皇帝的新衣的世界啊嘛。你除咗冇民主，仲要我哋啃係嘛？啊，你明明係小圈子選舉，又話均衡參與。是嗎？ 跟住做民主花瓶，大家喺度。 你唔能夠逼我哋做埋呢樣嘢嘛。而且老實講啦，你都見到我由頭到尾都講四樣嘢。你要北京俾民主，你係四飯。第一飯就是最重要嗰飯就係、是、喂，冇民主香港好難管治喎、哦。唔係乜嘢論述，唔係乜嘢方案喎、哦。講嚟講去就係一樣嘢，呢、這個就是最主要 管治問題。 北京要認識一樣嘢，喂，你唔呢、這個時刻仲唔俾個民主制度、哦？點管？ 係 呢、這個就係唯一你令到北京俾你嘅一個考慮啫嘛。你個方案好溫和嚇、其他有咩論述？冇乜嘢嘅咋，係嘛？咁啊，咁啊，靠香港市民撐啊嘛！如果你香港市民話冇乜所謂嘅，你俾乜我都啃，咁點打？咁第二咧，我係清楚打台灣牌，絕冇嚇、退縮。你要令北京諗，喂，你2016台灣選總統啊，國民黨輸嘅機會好大啊！你又叫人哋咩話？政治協商簽和平協議。香港民主都冇得傾，點做啊？咁當然其他就係你點樣認，要國內同埋全世界認為你習近平係一個改革派，咁你講啦嚇，係呢幾塊。 唔係，但民主派好驚喎，我插一插你一句。 係啊， 好驚喎呢個台灣牌。 咁我又做咗我嘅本分咯， 舉例台灣牌 啫。第一我去咗，第二我翻嚟毫不退縮，最企硬去撐，鬧人哋抹黑係我喎。咁我只能夠 唔係我聽到啊，我唔係呢度聽嘅。我第二次聽到就話，即係朱耀明咧嚇到咧，爭啲想公開道歉咁滯啊。 咁呢啲你問朱耀明牧師、啊。 喂，大佬啊，你又要去，去完又驚，又唔知去之前你冇考量嘅咩？即係你話教授頭先個講法就係話我去我有目的㗎，我打台灣牌㗎。 咁我講咗 你中國要統一啊嘛，係咪？你點樣俾台灣人睇到香港係一國兩制係實現到啊？雖然大家都知道都係嘥氣嘅，係咪啊？咁你冇理由唔打㗎呢、這個牌，英美牌其實都應該要打㗎。 朱耀明啊，嘥氣啦！ 咁你自己戇居啊嘛。你我鬧嗰啲抹黑我啲人啊嘛，你破壞阿爺的大計嘛，阿爺去統戰民進黨，我哋幾個傻佬一屆書生去傾下偈，你都要鬧，咁你台灣人見到唔驚啊？ 即係逼翻佢去外咁樣咯。係啊，仲有一個問題，我想問阿教授嘅。嗱，依家真普聯咧就係、是、就住呢、這個嗱特首嘅提名方法咧，就有個方案啦。但其實，即係坊間依家好少注意嘅，但我有一個真係好 立法會 係啊， 會做會做， 幾時開始嘅會？ 嗱咁你都知道，我哋都又係嗰三部曲啦。第一，我哋都俾咗個原則出嚟啦。第二，學者又同我哋學者又同我哋有啲建議啦。我哋都做咗少少民意調查啦。 需時會 三月初到啦， 3月初到。 是因为立法会其实我、啊、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是紧要个特、啊普选特首的。 你都见到我哋啦，咁我哋都做咗民意调查啦，就话嗱，所有人都赞成，好高比例赞成我哋尽早取消所有功能组别啦嘛，咁人力呢啲同埋你哋社民连都好开心啦吓，咁、啊、我哋做咗民意调查， 有冇呢啲有初步讨论噶？你哋里边 开始啦，哦、啊，开始啦。 民主党咩立场？我想率先知道。 咁、啊、我哋呢啲讲完先，我、啊、即系我哋唔能够话俾我话、啊、即系我哋只能够应承做咗嗰两部曲系咪啊？基本原则讲咗出嚟吓，咁 啊学者方案讲咗出嚟，开始做民意调查。咁亦都能夠拎到少少證據出嚟，話香港市民絕大部分係撐盡早取消啊、功能組別，盡早取消啊、分組投票，係咪啊？咁啊，咁我哋而家開始傾，希望咧係三月頭可以公布啦。咁你都知道我哋嘅嗰個決策程序好冗長嘅，嗱咁你首先大家傾好，咁啊要個個黨翻去 三五惡， 翻去同意先得噶，確認先啦，咁我哋先翻嚟，係嘛？如果文本有幾個字硬，佢一不攞咁，我都要處理嚇。咁、但係應承咁，大家見到我哋做緊嘢嘅。 OK。 唔係，我覺得最後寄語咧，教授咧就真普聯，第一就搞紀律啦，第二咧就係搞好啲即係鬥爭嘅策略。我覺得即係 鬥爭意志， 鬥爭意志啦，係啱啱想講。 第一樣係難㗎，你都知啦。 我知 邊兩咁嘅資格、啊。 第二樣更難，更冇可能。 第二鬥爭，第二樣咧反而好少少好啲嘅。我諗抗爭意識咧就參差。 我覺得紀律易啲啊，真係。 咁第三樣就係、是、真係要講下策略啦。 我覺得 係，即係同共產黨鬥爭係咪需要一套技巧同策略咧？咁樣，即係我見到咧最近咧咁樣縮法咧，三子又好，或者真普聯內邊嗰啲內控反映到，咪有啲人縮咧。其實真係已經好似就嚟玩完咁樣仔啊！即係根本都未唔需要佔中啊，或者佔唔到啊咁樣搞法係。會唔會有咁嘅效果？ 唔係，而依家咁嘅勢頭落去，其實唔使搞佔中噶啦， 嘥鬼氣。 因為總會有人褪嘅話，褪下褪下就冇啦嘛。 每個人自己向自己負責，每個人向歷史負責，每個人為自己尊嚴撐啦。 咁我三拜又犀利。 咁我諗我最後一句，最後一句到最後，我幻想到佔中嘅場面係我啦、陶君衡啦、教授啦、阿牛啦，同埋長毛，都係你呢幾個人咯。 就係六七個咩？ 唔係我驚得百幾二百有 嘅， 百幾二百有算好啦。唔係而家嘅勢頭係千零二千有嘅啫。 我都算有千零二千。 我驚係以往咧，平時正宗留守嗰啲人 唔夠高炸啊嘛，千零二千落水， 唔係啊，千零二千咧，你使唔使去？你係佔領唔到中環啊，同埋你係好快俾人拉完咧，你就拜拜啦，已經係 千零二千真係，半日都玩唔到啊，真係老實曬， 好難搞啦，千零二千好難搞。 咁我同你都繼續搞緊訓練班啊， 我飛暴力抗爭， 搞住先啦。 咁我哋都搞四五，喂，仲要籌錢搞訓練班啊？ 係啊，冇錯。好啦、今晚差唔多啦吧。 夠皮啦， 多謝晒教授。 好，請教授傾偈。 感謝。 好，拜拜。 香港花生，祝各位網友馬到功成，身壯力健，花生常開。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